好，星期二得到，今日是10月24号，咁出街是25号的星期二。咁今日呢就嗰个阵容有少少特别，咁就主持方面呢就有刁拔。 嗨，大家好。 今日同我，因为大肥就去咗缅甸，係啦，可能搵昂山素姬傾生意。咁我哋呢就请咗一位特别嘉宾上嚟。咁因为呢位嘉宾呢，我哋依家今日嘅 topic 系好，即系好有好需要有啲专业嘅人士嚟帮手，所以咧我哋情商已经退隐嘅 Johnny Fox 出嚟， 系唔使啦，全党嘛，系大家好啊，咁啊应该 suppose 我就系唔做节目嘅，不过今日真系冇人做，咁就唯有翻嚟顶一集啦，咁我今日就做住嘉宾先啦， 系啦，今日嘅呢个系特别嘉宾嚟嘅。咁因为咧就经历过上个礼拜咧，就发现咗即系出现咗一个香港法律史上破天荒嘅嘢，应该未试过啦吓， 应该系未试过， 系应该未试过嘅。议会上有冇试过咁样咧吓？喺外国我就唔知啦，因为有咁多个例子就唔肯定。 未逐个做 research 去查，应该咧就冇试过啦。 即系出名嘅国家应该都冇听过咧，可除非你系玻利维亚或者咩吓，或者巴拿马可能有唔出奇吓。但系咧，即系讲得出嘅国家，即系少林武当嗰啲咧，就肯定就冇嘅，应该吓。 即系政府带头去做司法复核，因为其实司法复核咧，唔知可能好多 N 集或者系另一个节目可能曾经讲过咧。司法复核其实系一个制衡政府嘅一个司法救济嚟噶嘛， 系 即系其实系唔系政府去拎出嚟去制止其他人做， 系平民出嚟制止政府嘅恶法嘅一个， 唔系你讲得司法复核一定系讲紧有三权呢个概念，先至会有一个用 judicial， 即系用一个司法体系去干预翻一个行政决定嘅情况出现，先至叫司法嘅复核啊嘛，就系个司法体系用日本法院嘅方式去复核行政嘅权力。做嘅嘢有冇違憲，同埋有冇越權，有冇或者可能違反憲法啊嘛？ 係， 所以咧，而家根本上咧，成件事係倒翻轉，呢個劇情嘅嚴格嚟講，唔係叫司法覆核，而家係行政去覆核翻司法，倒翻覆核立法會啊。 係，咁如果即係有三權分立嘅地方，先至能夠有司法覆核出現啦，係咪？係， 冇錯。 咁所以如果今次當係真係一個司法覆核嚟講咧，咁首先嗰啲叫做范徐麗泰啊，嗰啲叫做要出嚟掌嘴噶咯喎，要好似白面包青天咁刮到流血為止噶。 喂，你剪述一下佢哋講啲嘢先，因為咧佢哋咧就好中意捉字室嘅， 係 佢哋咧出嚟話冇翻三權分立咧，佢哋有啲前設嘅。首先佢講咧就係基本法裏邊冇寫明有呢幾個字。 哦、基本法冇写明你梁振英可以做特首嘅，系咪？呢样嘢你去查基本法，我够胆攞条命出嚟同你赌。 佢出 既然冇写， 佢哋呢班人咧，即系其实系卑鄙得嚟咧，佢都系执过一下啲字眼先做嘅。佢哋话啊，冇一啲法例系写住啊，基本法又冇写啊。咁如果你真系要咁讲咧，基本法里边真系冇咁写嘅。 系啊， 冇。但系因为香港系行普通法同埋基本法噶嘛。即係成文法加普通法，普通法啲案例好明顯佢就冇睇啦，或者選擇性當睇唔到啦。大量嘅案例顯示，即係香港有講過三種權力嘅互相制衡啦 ，separation of power 啦，佢完全當睇唔到嘅，基本上 係。咁啊，依啲咧即係大陸嘅嗰種職業叫做五毛，其實同呢啲人好相似嘅，都係咧將嗰啲嘢咧就歪曲咗事實，就導向咗另外一度，就岔開話題。 係啊， 但係佢哋嘅玩法咧就叫選擇性玩法嚟嘅，呢啲叫做， 譬如話保障啲玩法， 唔係，譬如話咧以前咧有人走去問呢啲咁嘅即係基本法嘅問題，問咗一條問題，就係話基本法裏面有邊度有講行政主導嘅？事实上你找完成本嘢，你又找不到行政主导那四个字的。 这些你说啦。但是呢每个东西他们要出来的时候呢他就说啊有这样的东西。 是啦就会说哪几条哪几条呢就有这个意思的想就他就会说这些东西。但到呢他想不要的时候呢他就说基本上里面哪有这些几个字啊 是 即是基本上法例大家有啦，即是基本法写咗喺度啦。基本上我哋自己解释自己演绎噶嘛。 所以我都话啦，根据基本法写冇写到明俾梁振英做特首噶呢样嘢，如果攞大家出嚟基本法嗱，我一定赢，系咪先？ 赢紧。 你基本法揾到字写住梁振英可以做特首，我就输条命俾你。 哦，咁诶，咁呢个咧就真系好难嘅。以前就试过一次嘅啫， 系 就喺呢个中国宪法，冇错啦，写明林彪系 林彪系都系 接班人， 都系唔掂。跟住 结果梗系唔掂啦， 写落去又通常扑街噶嘛，系嘛？所以咧，呢个就系嗰种咧，即系个个觉得会发生嘅事咧，最后就。最后梗系唔发生啦。不过共产党咧系好特别嘅，因为佢系即系以篡改历史嚟讲咧，共产党系世界称王噶啦，冇人可以叻过共产党噶啦。因为一场唔系由佢指挥嘅战争，佢讲到由佢主导嘅吓， 系 嘅抗日战争。 慢慢偷换概念啊嘛，即系搬家，搬下搬下就搬到系 啦。喂，而家大陆啊，啲人咧，喂，佢睇嗰啲抗日剧，成个抗日战场好似系共产党主导嘅，国民党咧就消极，系退缩，冇打到，跟住喺后边插后腿，全部都系流嘅，根本就将所有嘢调翻转头嚟写，将佢所做嘅嘢就套落国民党度。完全是一模一样的。咁嗱，我哋睇翻香港， 好快快抽手住先，仲讲多阵， 讲多阵香港先啦， 法律话题先，因为未讲完其实，即系今次嘅律政司做啲嘢个离谱嘅程度咧，即系已经系超出晒历届咁多任嘅律政司会做嘅嘢，我真系从来冇见过律政司咧咁主动走去选择性去做一件事。 系香港嘅律政司咧，我发觉我哋错咗，我哋怪错咗 CCTVB。因为咧早两个礼拜就有一个叫做律政狂人啦，有一套电视剧噶嘛，强人系啊，咁咧我哋当时笑鸠佢，屌你咩律师流权力斗争乜捻嘢律政强人啦、啊，原来真系律政强人嚟噶，佢到最尾嗰集咧，佢话佢要做嗰个叫做 K 师捞，要做律政司嘛，原来真系做捻咗律政司啊，嗰、那个叫做咩啊？K K 冤啊，袁国强啊，喂，呢、這个就摆明就系佢嘅影射版嚟噶啦，即系呢条冚家铲袁国强，好捻好明显就系强奸犯佢唔捻告，侵犯弱智人士佢唔捻告，系嘛？嗰啲逢系嗰啲咧有权有势佢就唔告，专门就系就嗱嗰、那个诶。 喂，嗱，我哋之前即系再讲多少少，嗱，讲多啲沉闷啲嘢先啦。其实基本法咧系关于宣誓嗰部分真系有写嘅。基本法第104条有讲到，如果系政府主要官员，即系包括行政长官，跟住行政会议成员同立法会议员咧，要宣誓效忠基本法，宣誓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同埋系要拥护基本法，有写嘅。 系 咁，但系咧就系得咁多嘅啫，就冇写有冇罚则啊，冇写。冇讲嘅， 系 即系净系讲你要咁做嘅啫。 系 咁咧，跟住佢哋而家仲可以依赖一个咧，就叫做宣誓及声明条例。 系 宣誓及声明条例里边咧，有讲过一啲情况，立法会议员要宣誓有咩格式啊？咁啊，而家格式又唔系一个最大争议嘅重点啦。今次佢而家行紧个方向，我唔知佢行紧咩方向。其实，因为咧，其实咧里边有一条有写到话，即系如果你个立法会议员系拒绝或者系忽略。佢個英文 terms 咧就應該係疏忽嗰個字嚟嘅啫 ，negligence 嗰個字 neglect。咁你寫咗落去咧，佢咧就講到明咧，如果你係有以上拒絕或者忽略嗰個情況咧，如果你係未就任咧，就唔俾你就任；如果你係已經就任咧，就要你離職嘅。 哦， 咁有咁寫嘅。咁但係個法例咧，我其實已經特登翻去再睇下咧，個法例咧寫完呢樣嘢之後咧，一佢完全冇將呢一樣嘢寫咗一個刑事控罪喺度。 哦、 即系例如你特登唔做某啲嘢，因为通常法例如果你冇罚则嘅话咧，你的法例其实写完系唔知做咩嘅。 哦，系啊，系啊，即系你做你嗰样嘢唔准做，不过原来唔使罚嘅。 系啊，即系如果你写啲规则喺度，但系你又冇一个 后果 喺里边嘅话，其实严格嚟讲咧系冇用嘅。咁佢而家本身咧，佢写完呢样嘢有个后果咧，佢完全冇讲后边应该做啲咩嘢嘅。 哦， 即系有啲咩程序去做啲咩嘢，又或者有啲咩嘢去惩罚嗰啲系完全冇写嘅。 咁嚟紧系咪要释法咧？解释翻嗰个法律原意咧，又问翻问米破出嚟。 所以其实我即系I don't very much。如果你拎去释法也好咧，你系咪可以帮到即系而家建制派嘅讲法就系唔俾佢两个做议员咧？其实因为个法例冇讲嘅后边，完全根本冇提及过呢啲罚则噶， 留空咗任你写。 系啊， 系咪咁讲咧？ 系啊，同埋咁你亦都可以，即系你要拗拒绝，嗱拒绝就肯定冇啦，佢两个 系。 咁你话要忽略，咁嗰个可能有排拗啦。点为之忽略？ 系。 咁但系系咪就系等于政府？根据一个法例后面没有写任何关于那个司法程序应该怎样走。跟着你走去可能去拿律政司不知道怎样发明了这件事出来走去政府做司法复核。 是的。 就拎这件 case 去 法院嗰度申诉，跟住再无啦啦咧，就成班建制派揿停个立法会运作，就去等个结果。 等个结果系啦， 系好奇嚟啊成件事。 嗱，因为上个星期二咧，就系、是、星期二晏昼咧，就香港01出咗个报道，就系话咧建制派咧就会做嘢啦，因为咧就会剥咗呢两个议员。咁当时咧我谂，屌边度够胆啊，好卵过分、啊，唔够胆咁啩。后屘再谂真啲又唔系、啊。佢哋嗰次即系咧，好似上一次唔俾梁天琦选，当时我喺度谂会唔会咁做咧？后屘谂下唔系，佢哋真系会咁做嘅，因为咧急系你唔使话劳师动众嘛，原来只有派个选举主任出嚟，系咪？咁当时我哋呢个节目系最早出嚟讲话唔俾梁天琦选嗰个嚟嘅，我够胆讲冇。 佢哋而家最叻系改写法例啊， 系啊， 或者将法例一两只字眼 放大 ，包括嗰两个中文字都系啊，而家将嗰两只字放大都好劲噶嘛， 系啊，支懒嘛， 系啊， 吓、啊，唔系，其实我觉得咧呢、這个字咧系刺中咗，但系真正令到佢哋觉得可以放即系、就是、大做文章咧，就 refucking， 即系你咧屌一镬唔够，要 refucking， 要屌多镬支懒，咁佢哋觉得身心受创啊嘛。即係覺得咧， 嗱呢個部分，嗱呢個部分我唔同意，因為 we 其實唔係咁解嘅， 唔 係 we 有好多意思嘅， 係唔係咁？即係佢哋用最 雖然好多英文字加咗 we 之後係重複一次咁，係 啊， 好多英文字唔係㗎。 哦，咁 refucking 咧可唔可以解釋？ 我唔知道，因為冇呢個 term 先。 呢個係創作出嚟嘅， 因為中國人咧，你明白，我哋咧一定要了解中國人，我哋先知道佢哋點運作啊嘛。你明唔明啊？因為逢親咧，中國咧佢係最直接用個最簡單英文嚟譯㗎嘛。乾貨叫咩名啊 ？Fuck good。是咪？ 即系 Google Translation， 即系干炒牛河。 Fuck to fight the car river。 其实应该试下喺美帝嘅 Google 之下打 we fucking 黐牛，会出出咩咯？ 唔知咧， 译到各种语言会变咩？ 唔知咧。嗱，咁因为咧以中国人嗰种翻译方法啦，我而家系话佢听分析佢哋嘅谂法啦，佢哋觉得咧你屌我一镬仲唔够，要 we 都要屌多镬我一镬，咁所以咧系身心受创嘅，系令到咧佢哋咧系一种创伤，咁呢个创伤咧，佢哋将佢发扬光大，将佢不断咧就call 啲人出嚟话你喂你而家俾人屌多镬喎，一镬唔够喎，咁样令到一啲抗日老兵出埋嚟，跟住连。 但呢个同真系取消议员资格真系冇关嘅，其实严格嚟讲， 佢总之佢哋将嗰两样嘢拉埋一齐啦，系咪先？咁连嗰个叫做咧死咗好耐，而家尸变嗰个萧思光啊，因为咧，喂，一条死尸已经好惨，你仲要烧佢个尸肝做咩咧？系咪先？咁你连萧思光都出埋嚟烧嘅系嘛？出埋嚟尸变， 难得有机会出嚟。 吓 ，out 咯！而家咧 咁耐冇公开， 经过饭碗舞之后咁耐都冇出现过啦，咁点都要揾个机会出现下嘅。 都有 job， 而家咧咪出咗个咩全国反辱华咩协会啊，定系咩会啊？ 哦，系啊，系啊，系、啊。 喂，嗰啲联会都好耐冇嘢做啊嘛。 系啊，喂，好太耐冇公开啦，你明唔明啊？而家咧嚟紧咧就会搞大游行，签名搞大签名，喂。根本就好似反佔中當年咁樣嘅，不過咧其實規模咧就細啲，今次就冇咁大規模，但係難保佢哋唔會話越燒越大，跟住又搞全香港簽名、街頭簽名，喂有機會搞㗎。 有啲報紙專係做呢啲飯咧，因為上一次反佔中好多呢啲㗎嘛， 好多，今次好似就 邊份星島定 星島嘅定有份啦、 啊，星島跟住話咩個 星島頭條 死飛龍有關佔中事啊嘛， 哦係啊，星島頭條啊嗰啲啦， 好似好多天災人禍都關反。即系辱华事应该 系啊，咁啊，即系咧，佢哋成个脉络咧，其实我当时喺度即系谂啊，初初觉得佢哋冇咁大胆，后屘谂下咧，唔系喎，佢哋其实做得出嘅。嗱，你见啦，梁天琦做完之后咧，最紧要系社会嘅反应唔大啊，呢个问题先系最严重啊。嗱，有人去抗议系咪啊？跟住咧，佢哋本土派咪 call 咗一万友，佢哋话声称有一万人喺天马公园度集会嘅，原来又系泛民争取三十年一事无成嘅泛民，搞埋啲和理非非嘅烛光集会， 捉到路咯， 系咪？喂，人哋睇穿咗你哋拢嘢嘛？喂，砖头都冇一块，喂，照计，如果根据嗰个规模，今次咁样褫夺你哋议员资格，根本就系暴动啦。点解咧？点解唔暴动咧？原来唔单止唔暴动。仲要学足泛民，而参加烛光集会嘅人系咪全部支持港独呢？我谂起码有八千人，如果佢真系有一万人，你讲有八成就系泛民嘅支持者。不过因为嗰个站在嗰个议题方面就撑，唔应该咁做。 但系咧就俾人哋包装成一个港独集会系咪？咁但系港独集会原来点下蜡烛就可以港独噶啦咩？系咪呢样嘢？喂，令到佢哋觉得即系绝对系制得过喎？点解咧？佢哋无论做乜嘢，你哋嘅反应原来都系烛光晚会嘅咋？咁我怕咩搞啊？系咪先？即系社会嘅反应啊？ 系，但上边其实咁样系咪更加蚀咧？咁你咪将个议题又聚焦翻喺嗰度咯？ 其实都系嘅。今次可以讲咧， 好聚焦得好犀利嘅咁样样。 而家聚焦晒呢两个议员啦，不过咧呢两个议员亦都可以咁讲咧，真系授人以柄。佢哋俾咗好多机会咧，即系打咗好多张牌俾梁振英佢哋上。系你首先你个宣誓咧，俾咗人哋一个机会啦。咁当然你估唔到嘅始料不及，估唔到人哋可以捉住你个痛脚，将佢放到咁大，用放大镜、显微镜放大佢，系咪？ 佢完全冇谂过呢个效果嘅。 佢冇谂过，佢谂住咧就侮辱下你，玩下你嘅啫。就第一就吸下啲目光，系咪？吸下精嘅啫。 唔系吸引目光，而系佢要做啲嘢俾支持佢嘅人睇。 好明显嗰啲 佢冇可能，咁佢哋站喺佢立场，冇可能入队咩都唔做啊嘛，连宣誓连玩嘢都唔玩，咁佢就真系好削咯。 系啊，唔系咁你宣誓你可以玩嘅，问题你今次就俾咗话柄人哋啦嘛。佢觉得诶、我好创新，我谂到呢个新方法，用英文嚟翻译系嘛 ，refucking 之啦，系咪？咁人哋即系有人赞佢噶，大赞噶，不过而家唔出声啦，嗰叫黄世泽。 系咩？ 系话佢哋将欧陆议会抗争模式引入香港啊！原来系欧陆议会， 欧陆议会辱华模式 系 而家俾人讲到 啦。系咁而家人哋讲到你辱华啦，系咪先？咁点算咧？系咪嗱？我哋当时喺度分析啦，道歉有冇用啊？如果佢出嚟跪低啦， 如果你问我咧，我觉得有用嘅。 系， 其实你问我，我觉得如果咧，佢不过佢哋可能未必会咁做啦。 哦，应该唔会啦。 如果咧，佢系肯就住纯粹就辱华嗰部分咧。写一篇好啲嘅声明，即系篇稿可能真系要雕琢下点写啦。 揾下李仪咧，出面坊间 真系写得好啲咧，去 spin 甩佢咧，咁咧其实嗰、那个而家个炸弹个威力，因为而家坊间嗰集中晒啲威力都喺辱华嗰部分。 辱华支那， 因为讲宣誓词讲错就已经太多议员都试过啦。 系， 即系以前即系长毛啊、阿郁文佢哋嗰啲，全部都系噏一大堆其他嘢噶嘛。 讲真的， 个个都系咁行噶啦。 如果讲辱华咧， 而家最伤系辱华嗰部分。 但问题而家会太迟咧？ 而家冇机会啦，唔系迟咁简单，而家系人哋唔会俾机会你啦。如果 上如果喺上边俾机会一件事，佢哋要 spin 咧，其实应该谂一谂系咪咁做。 系嗱，其实如果系喺上个礼拜二之前，即系谢伟俊，其实再前一个礼拜咧，谢伟俊威胁话会留会，当时啲人笑鸠佢嘛，喂你够卵胆咩？即系啲人系唔相信佢够胆咁做，但系咧。是礼拜二中央， 随时可能是呢条友献计。 不是啊，中央揿咗掣啦嘛，如果咪冇理由所有人出晒嚟嘅。因为你谂下啦，不嬲都有好多人同梁振英系 咁即 系 咧，咁 对着干嘅。 谢伟俊一早收到风会拍板，所以佢先至扑出嚟同传媒讲咯。你知道好兴噶嘛？ 哦，系啊，早收三日风系嘛？ 系啊。 咁你睇个脉络咧，就上面系好似吹咗鸡大一桶咁样嘅，39个建制派出晒嚟。是同时召开记者会，又要求嗱，上个礼拜二就佢哋已经话玩嘢啦，礼拜二政府即系出嗰个禁制令，礼拜三就留会之后佢哋出嚟讲嘢，当时咧其实已经冇得掹噶啦。如果系喺上个礼拜二之前咧，佢哋如果出嚟揾个好啲嘅写手，即系例如咧，佢哋出边啲人传话系佢哋后边幕后嘅军师嘅李仪啦吓，写篇似样啲嘅，知道共产党心意嘅嘢，写篇出嚟系嘛，咁可能咧都仲 佢哋要写真系识写噶，计正 李仪识嘅，佢哋未必识嘅。 咁就叫李仪帮拖，还翻 唯有咁搞，唯有咁啦吓。咁但系咧，而家呢个问题就存在咗啦。其实当时佢哋有两个考虑噶啦。一定是有两个考虑的，第一道歉了会不会一样道歉了都一样人家不受呢，他们是怕这件事嘛。 这个都是有。 道歉了很样衰的了，对支持者交代不到的了。 因为梁天琦已经试过一次了。 是啊。 那时候 delete 所有 Facebook 的东 西、啊、 结果都是不让他入閘。 是啦、啊。你出来跪都没用啊。是不是你肯签署 的。如果他的真正的支持者会撑他们这么做的。 是啊。他们的支持者死终没问题的，叫做因时制宜嘛。 系 佢哋啲支持者弹性比较大啲嘅，我相信 系啊， 唔系诶呢个搬龙门嘅幅度比较大啲， 系唔系佢哋支持者咧觉得咧佢哋后生可以俾多少少机会，因为你泛民做咗三十年一事无成，咁佢而家先廿五岁啫，佢都有三十年嘅机嗰个 allowance 嘛，系咪先？即系佢都可以呃到卅年粮，咪意思系类似咁样啦吓，一后生啊嘛，后生有特权噶嘛，大捻晒噶嘛，系咪先？咁所以咧，佢哋当时会衡量唔得，佢咁做惊得罪支持者咧。第二就可能咁做都冇效，冇帮助，即系样衰得嚟又冇效果嘅，咁梗系唔贵啦。所以佢哋企硬噶，咁你一企硬，咪俾咗人哋嗰个有个藉口咯。仲有啊，你又去台湾做乜捻嘢咧？ 仲要 no show 吓？ 大 no show 喎！ 喂，啱啱国台办啊出咗个声明啊，知道台独、港独合流啊、勾结啦、啊，已经出咗嚟啦。你已经又俾多 粒子弹， 俾多粒子弹人哋啦。人哋嗰粒子弹就攞嚟射，系啊。 点系咪等喐佢啊？ 国台办出咗声明噶啦，港独、台独勾结合流啊。佢今次咧，坦白讲，我谂嗰个议员资格咧就好难会保持得落去噶啦。但系啦。会唔会话咧？ 真系咁冇得救系咪啊？ 因为嗰个司法复核咧，可能会拖好耐啦，系咪？你打官司又有上诉噶嘛？ 我又估下，我又大胆啲，我估下又未必咁容易喎。 系你讲下你个观点啊？ 我首先其实佢而家第一关已经过唔到啦，攞禁制令攞唔到， 系攞唔到系。 咁而人哋个官唔俾得禁制令你嘅时候，咁就冇理由後來又俾你贏翻嘅理論上，即係起碼個睇法唔係咁先啦。 係，但係有個問題，司法覆核嘅嘢咧，佢個官當時甚至乎可以唔批，因為佢覺得如果冇勝訴，佢又唔批俾你啦。而家批俾你司法覆核，係咪？ 喂，你而家咬住，因為我淨係就住法律理據講啦，我唔講你上邊點樣拍板啊、政治嗰啲先啦。 係， 因為其實個法例根本從來同辱華呢樣嘢係完全冇關嘅。如果你要抵奪佢兩個之間，係完全冇噶嘛。 黐奪。 你而家基本上。唯一就系锄嚟锄去就系宣誓同及声明条例啫嘛， 系 ，which is 里边净系得两个关系可以唔俾你做嘅啫嘛，就系、是、拒绝同忽略啊嘛， 系。 咁如果你话要屈嗱拒绝肯定就唔中啦，其实 系。 咁你中啊最多顶尽你就系无限将忽略嘅意思扩大嘅啫，但系如果你睇翻过往立法会嗰个惯例嘅做法。你攞翻嗰啲攞嚟做證據，喂，其實過往其實不嬲啲議員都係會加插其他字眼，再加其他嘢，或者可能會讀歪字，咁你係咪就唔俾佢宣誓先？係，咁你根本其實個法律裏邊亦都冇咁講過添。 係， 咁你嗰個關本身個法律理據係好， 即係依個係個法律觀點係啦，因為當時嗰個歐慶祥都咁講，話佢個理據好薄弱。 係咪？好薄弱。 咁但係咧，而家有個問題喎。 喂，你唔係法例冇寫有咩，即係後邊係冇寫嗰個程序要點做，你就？政府就自動可以走去申請司法覆核噶嘛？咁樣你咪學樣樣，喂，其實你樣樣都得， 樣樣都得㗎，係啊！ 你唔止呢樣啊，你開個缺口恐怖喎。 咁如果 即係原本有樣嘢，例如係廣播條例，例如 係 即係冇講有咩罰則嘅，某啲電台做某啲嘢，跟住但係跟住你裏邊冇寫一個 criminal offence 喺裏邊，跟住你無端端 base on 裏邊可能有一兩句話唔俾做乜乜乜，跟住你就又將嗰樣嘢又拎去司法覆核啦，唔通？咁你其实你真係无限制咁用嘅可以。 咪理论上係咁啦。但係呢我去即係睇而家个局势呢佢上个礼拜呢你欧庆祥唔俾佢唔批过嗰个禁制令㗎嘛。佢建制派自己出禁制令啦。佢39个起身咪出禁制令啦。咪唔俾你宣誓啦。 我呢度有第二个论点可能呢个坊间真係冇讲过。如果佢有议员疏忽或者拒绝宣誓系一个值得你政府去做司法覆核嘅嘢。咁如果有人因为普通法入面有个概念就叫做 aiding and abetting, 即係你去促成一件事。如果嗰样嘢本身系一个可能系犯法嘅行为，你去促成嗰件事嘅话，你都系等于犯紧嗰个法啦嘛。 系， 咁当然而家嗰个 case 佢唔算系一个刑事控罪啦。咁如果你成班立法会建制派立法会议员特登去制止人哋去宣誓，咁会唔会你本身都系违反紧法例咧？ 系，即系真系共犯嚟噶咯。 你而家系特登去促成呢件事啊嘛。 因为要补充一下，而家啱嘅新闻咧就系、是。今个礼拜嘅立法会嘅议程第一项仍然系宣誓，佢唔调议程。 系 咁佢话，如果唔调议程，你又想唔俾佢宣誓咧，就要继续留会。 继续留会。 咁 可以留到几多几时咧？我就真系 十一月三号咯，嗰、那个判决咯。摆到去听，唔系啊，嗰个排期听嘅。 哦， 冇话嗰日判。 我嗰日唔系听， 佢唔使写。 嗰日开始啫。 系啊， 嗰日先开始上庭。 那個、hearing 嚟嘅咋， 即系有排嘅咯。 系啊， 佢仲要谂一样嘢， 等于无限制瘫痪议会。 嗱，唔系啊，咁啊好啊，咁啊帮下泛民啦。嗱，你成日 即系 又话， 其实系咪留？唔系坊间嗰个讲法唔系帮泛民，而家帮紧梁振英，原来留会，因为咧本来 UGL 有机会攞嚟调查噶嘛，而家唔使查啦，一路留会，系咪咁讲咧？嗱，出边有个咁讲法喎， 咁你咁讲嘅，咁你任何时候拖慢啲嘢，都对政府有利，因为政府可以拣嘛。 UGL 单嘢系唔需要留会，因为你建制派抌飞落就得噶啦嘛，边度会帮到啫？ 系啦，嗱，依个咧你要讲出嗰、那个，要持平啲讲翻出嚟，因为咧而家出边有人咁讲法啦嘛，咁我哋要攞翻出嚟讨论下。嗱，今次咧政府咧好明显咧，梗系打麻波噶啦。如果呢个例一开呢，其实佢真係以后咩都做得嘅。任何嘢佢只要出嚟讲司法复核，跟住就可以任何取消你啲唔顺眼嘅议员，係咪？咁但苏花呢咁耐以嚟呢都未试过，今次第一次。所以呢佢会唔会成功，或者佢会点做呢，都系好难估嘅。 仲有一样， 你而家咁行，你就即系错，其实错企啦。本身就，如果你系要行，咁你本身都已经 DQ 开人，你不如行翻嗰条路线好过原本。你等人选完之后，就喺人哋宣誓先至搵，先至再作个新理由出嚟。 唔系啊，选之前佢唔知啊嘛，系而家知道啦嘛。 唔系，但系有而家有个问题嘅，你如果呢单嘢系真系做咗嘅话咧，识玩咧。是可以将它变咗做一个国际嘅新聞嘅。是咩新聞呢？ 而家都接近国际新聞 喎。接近啫。如果你咁样用咁嘅方法整死咗呢两个议员嘅话呢， 是 个效果呢係仲大喎，个伊朗嗰啲咁嘅委员会去 screen 人哋，去到筛选人 嘅。嗰、哦那个咩革命委员会。 嗰、那个即係、就是、教士组成嘅委员会、哦。或者泰国而家嗰个啱过咗个宪法，改咗个收咗宪呢，就话佢军方有权即系拣人出嚟啊嘛，咁但系呢样嘢咧，都仲要系嗰、那个人仲要企出嚟认数、哦， 系 即系伊朗，咁佢要教士系企出嚟我认啊，系我啊， 系 咁你而家唔系，你系大镬过咁，你系可以任意筛选，任意 DQ， 仲要可以政府嘅官员或者当事者系匿喺后边，然之后闪咗去后边唔出面、哦。 喂，香港啊， 大镬哥，接捻堕 落，沦落到衰到伊朗，衰过伊朗嘅， 衰过伊朗同泰国、哦。 哇，你香港真系点搞啊？ 系衰过伊朗同泰国、哦， 真系衰捻过、哦。 你如果你有人出去 spin 嘅话，呢样嘢系有可能成为国际新闻嘅、哦，唔系讲少嘅、哦、呢样嘢。 系。咁其實咧，我覺得咧都要等埋美國大選之後，先會成為美國，先會成為世界新聞。 啦， 因為十一月八號大選啊嘛，所以咧大家可能都要捱耐少少啦。我覺得咧嚟緊呢個禮拜咧，都仲係會留會嘅，因為上面嗰、那個 禮拜就好明顯咯。 因為咧，其實點解咁樣睇咧？我睇得好悲觀咧，就係、是、我覺得佢哋係會用盡方法咧，係唔俾你呢兩個議員做嘅。好大啟示。首先，我哋都要參考一下香港01嗱，因為咧好多人覺得誒、哎、你啲。于品海啲报纸啊，梗系亲华亲共噶啦，系咪？咁但系咧，佢收购咗多户围之后咧，就基本上系投靠咗习派嘅，咁啊，海外一般嘅人嘅讲法咧，就系亲习派嘅媒体啦，多维新闻网啊，啊，咁啊，嗰个总部由纽约搬咗去北京啦。咁佢喺香港搞份香港01咧，反而我好睇重佢里面有好多报道嘅。即系佢哋系好详细、好专题咁去分析，咁佢觉得，我觉得佢当时上个礼拜嘅分析好有道理，系真系有机会咁做，点知夜晚就梁振英出手。嗱，咁佢哋嗰个分析咧，对于呢个咧，其实系中性嘅，即系有冇辱华方面咧，佢哋反而觉得睇得冇睇得咁重嘅。问题就系咧，佢哋嘅分析咧， 咁拣条拉应该重啲嘅。 系啦，佢哋嗰个咧，其实我觉得几中立下，几客观中立嘅。就系、是、今次咧，好明显系有人大做文章，好似文革时候咁样上纲上线。今次系真真正正上纲上线。 唔系，其实唔难理解嘅。平时就算即系律师打官司，你唔会拣一啲最荒诞离奇嗰啲。嘅理據去行噶嘛，你揀啲中性啲、容易啲行， 係係，即係人哋容易接受嘅嘢啦。仲最緊要係咁，今次咧，佢其實即係點講啊？上面嗰行一支行依步棋，其實佢都係攞住大部分人嗰個叫做咧脆弱嘅心靈。一講到支那，一講到依樣嘢咧，係好多人係心裏面好唔舒服嘅。即係有人咁講啦，佢話咧你 唔想佢做美國人，你都唔會指住佢周圍指住人哋叫美國豬啊，類似咁嘅嘢啦嚇。但係咧，你就算你唔承認香港係即係中國一部分，好呢、這個冇問題咧，當你唔承認啦，或者你否定個政權冇問題。不過咧，你需唔需要去侮辱佢嘅人民咧？咁講即係坊間咁樣講法啦，而家即係你令到人咧有好多人去認同咗呢樣嘢，因為最緊要咧，人哋嗰、那個嗰、那個叫做咩啊？嗰、那個说法讲出嚟之后咧，你好难去反驳， 被人 spin 咗嗰度咯。 你系啦，你好难去反驳人哋嘛。 perception 啊嘛， 呢样嘢佢系最大喎。咁呢两条一男一女系嘛，即系嗰个叫做咧，人生阅历唔系好够啦，系嘛，俾人哋借题发挥啦。 但其实又咁讲，即系呢两个人咧，如果系咁嘅状态嘅话。比如上面，因为上面你都知道不是一个派系的啦。 是。 会不会有些人就会想，喂，留这两件事在立法会上，咦，有数喎。即是在你个非建制派的阵营里面呢，好像电脑咁中了两个 virus 在这里，中了两个病毒在这 里。这个讲法呢，其实之前很久已经有人讲过的啦，就是呢，你留啲猪队友在这里，点都好过你啲精明嘅人啦。如果咁讲，佢哋应该倒票俾冯检基啦，即系咁讲啊，有人咁应该倒票俾李卓人啦，冯检基啊，你一班和理非非泛民喺议会点都好过啲新人啦，系咪？但系唔系咁讲嘅呢个世界，因为咧好多时候，共产党有种咧，有种讲法叫做扼杀于萌芽状态。其实佢哋而家咧系嗰个谂法咧，你要接近用大陆嗰即系大陆佬嗰种思维。 我嘅睇法就系、是，如果佢纯粹攞呢个嚟。做一个所谓 showcase， 就是说嗱呢条底线嚟噶啦， 系啦， 你唔好过， 冇错， 你唔好过， 系 嗱，佢如果系呢个目的咧，就会咁做， 系。 如果系另外一个谂法，就系话点解我摆个病毒喺度咧？摆呢个病毒喺度系好过摆冯检基同李卓人嘅。 哦，当然啦，呢、這个当然。 嗰、那个病毒系破坏力系强嘅，对于非建制派嚟讲，你而家你 勾紧得黄毓民喺嗰、那个。里面即系议会里面，佢令到泛民里面更加团结，更加唔团结，更加散噶。 系啊，所以系应该，如果你话真系要从一个破坏嘅角度嚟讲，系应该摆佢喺度嘅。 咁从破坏嚟讲，佢咪觉得个破坏力唔够咯，即系摆翻黄毓民落去谂住。 吓、啊，但系问题你摆唔摆到先得噶？ 系嗱，咁我哋另外有讲翻另一个问题咧，就系咧嚟紧有机会出现补选啦。如果两个真系俾人黐住嗰个， 假如啦、 我不过喺讲呢 part 之前，呢 part 可能有排讲，我想补充多少少咧，即系我系极不同意，作为一个普通嘅逻辑咧，我系极不同意。当一句说话你话 A is not B 嘅时候，系等于搞紧A 独立防 B 咯， oh. 完全系两个。我觉得呢个系上纲上线得好离谱嘅嘢。 其实咧， 即使可能喺咁嘅场景、咁嘅环境、咁嘅场合去做嘅时候，有人会话你咁样定系搞紧港独。 其实有个问题嘅。 但如果你从两个句子去分析咧，我觉得你咁样做法去演绎成咁咧，系一个上纲上线同埋文字狱嚟嘅。 哦，佢依句咧反而咧就嗰个叫做咧，佢哋解读得冇咁多嘅，因为咧你如果认真去研究咧 ，Hong Kong 梗系 not China 啦。Hong Kong 我研究过，因为反转讲你仲死啊嘛。 如果 Hong Kong is China 咁点咧？ 咁变咗咧 两个中国， 两个中国啦。咁到时点算咧？喂，咁啊违反九二共识嘅两个中国。点能够有两个中国呢？ 仲有一个问题啊！如果到时有人玩嘢整另外一条出嚟 ，China is not the world， 吓啱唔啱啊？ 系 啱嘅呢句嘢。 系啊，咁又唔系 砌，咁你净系一句 China is not USA 咁，你够唔死啦？ 系。 咁你咁定系你想话系？ 你否定啊 ？China is USA 系嘛？ 唔系你摆任何句式落去，摆落去你都系唔会好似你而家咁嘅反应咁啊？ 其实呢个咧，我觉得佢绝对系啱嘅。香港梗系 not China 啦，Hong Kong 系嘛？如果你 等于就大镬啦。 如果 Hong Kong 等于 China， 咁呢个世界咪有两个 China 咯？咁联合国嗰个边个去开会啊？ 咪 Taiwan is China， 你都死啦！ 系啊。Taiwan is China， 唔係喎 ，Taiwan 佢哋就覺得係冇理由係 China， 即係其實根本就唔通嘅呢樣嘢係， 唔通啊！ 佢哋夾硬嚟嘅， 呢個係夾硬， 呢個就夾硬嚟嘅， 呢個夾硬嚟嘅。 唔係，其實 依一個重點就喺呢度嘅， 唔構成文字獄，重點係 refucking China，refucking 支那。而家嗰個問題重點係去咗嗰度嘛，即係咧捉住你等於文字獄一樣啫嘛，係咪？ 唔係㗎，佢個司法覆核，我唔知佢會唔會攞呢樣嘢嚟講噶嘛，可能其中一個證據咁樣話佢哋。 哦，係啊，莫樹聯咁講噶嘛，你冇緊？ 你而家好多團體撲出嚟講呢啲噶嘛。 其實咧，星期日有個重大啟示 就是咧，系反系嗰个建制派大团结啦。依个真系，因为咧所有人归晒边噶啦，就系曾玉成。照常理，而家坊间嘅解说咧，就系呢个六八九系争取连任，就系靠依铺啦嘛，系向上面请功啊嘛。嗱，我而家出嚟打港独嗱，系咪啊？但系咧，如果真系梁振英嘅连任工程嘅话咧，曾玉成系唔会出嚟嘅。照计啊， 呢、這个我都系咁。 所以曾玉成一出嚟咧，即系话咧，呢个系中央落 打。我都几反对系连选举工程嗰个讲法。 唔系嘅， 呢个中央落打。 但有个仲有一个问题，但系而家咧有一个人系未出嚟讲嘢， 系边个咧？ 可以转弯。no 唔系梁爱诗 哦系呢、哦這个中央最信任嘅人 冇错啦嗱所以咧你所以咧你话佢系咪 因为佢系律政司嘛做过 所以而家系大陆最信大陆最信嘅一个人 冲出嚟讲余国强你已经超越咗我啊 系啊喂呢节时 梁爱诗我用 B K 梁爱诗都觉得我都算冚家铲噶啦你仲青春越南喂呢节时间差唔多我哋下一节翻嚟再讨论过。